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。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？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？秘闻与现场，传奇与知识，纪实传奇正在播出。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缅甸的勐拱素有玉石之乡的美名，玉石生意异常火爆，但杨玉孙和他的朋友却发现这里翡翠的价格并不便宜，于是他们决定去龙垦赌一把。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。其实由于缅甸国内时局动荡，勐拱到龙垦虽说只有100多公里路程，却充满了风险。伙伴在勐拱的朋友请一位在军方供职的人照应他们，坐了军方一辆中国造212破吉普，一路经过重重哨卡的盘查，才到了龙垦。龙垦的翡翠毛石并不比勐拱便宜多少，但这里买主相对少一些，少了勐拱市场那种甚嚣尘上的喧闹和嘈杂，可以从容不迫地挑选石头。做生意的老板也似乎比勐拱老板实在一些。头一天，俩人在街上转了一圈，去了不少店铺，还看了2家囤积毛石的仓库。杨玉孙入行时间不长，全凭宝山伙伴长眼。这位伙伴年龄不大，30岁不到，但在翡翠行里已经摸爬滚打了10多年，算是个玩赌石的老手了。石枕头是他们在一家背街小店发现的。说来有趣，龙垦厕所很少，街上行人想方便了，随便找个僻静处，对着一堵墙或一棵树就能解决问题。这天在街上，俩人都想方便，便入乡随俗，找了个僻静处，对着墙角办完了事，反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发现有家玉石小店，顺便走了进去。小店货架上、地上堆满了石头，另外还有个铁皮柜子，柜子半开着，里边展示着几块黑的、黄的赌货，石枕头就在这其中。翡翠砾石在开采出来时被一层风化皮包裹着，看不见内里的形状，就像西瓜隔着皮看不见里边的瓤一样。赌石实际上就是赌翡翠原石里玉质的种水和色泽的好坏。起初他们并未对石枕头动心，这块赌货通体被一层黑色皮子包裹着，行话将这种皮子称作黑乌纱， 用专业强光手电筒打去，透过皮薄的地方隐约可见里边包含着一层绿色。赌石行里有句买卖经，宁要一条线，不要一大片。还有一句丝线掉葫芦，意思是大凡赌石包含线状绿色，往往出优质翡翠，甚至是高翠。一条细绿线有可能连接着一大疙的绿翠。相反，看去皮下有整片绿色的，但解开后仅仅一层薄绿，其余全是白茬子，俗话叫串皮绿。这块石枕头便有点串皮绿的味道。但是小店老板却对他们的判断不以为然，问道：看清场口了吗？罗锅老板是老缅，但汉话讲得蛮顺溜。老板软绵绵丢出的这句话很有挑战性，所谓场口就是翡翠产地的踩坑口。行话讲，不识场口不玩赌石，不同场口出产的翡翠有着不同的特征。翡翠产地有十大名坑，各有不同的原石出产，不懂他们的特征就没有条件做赌石生意。伙伴听了这话心里不自在，反问道：您说哪个场口啊？老板答道：怕岗啊。伙伴笑了笑：怕岗？怕岗还有黑乌沙吗？怕岗是一处翡翠出产老坑名坑，原石皮薄，皮多呈灰白和黄白色。在历史上，怕岗以产皮壳乌黑犹如煤炭的黑乌沙而驰名，种好，色足，透明度高，个头也大，但早已全部采完。现在的帕岗出产的大都是砖头料，中低档的东西。如果是老帕岗的黑乌沙，那就非同一般了，需要另眼相看。老板眼皮轻轻一翻：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进的料啊？在我手头搁了近20年了。伙伴将信将疑，却把石枕头重新捧在手中打量：我看是麻蒙场口。麻蒙也是一处著名场口，多出产黑乌沙，皮子黑中带灰，水地儿一般较差，而且玉中常加黑丝或者白雾，绿色偏蓝，自然难与老帕岗的黑乌沙同日而语。罗锅老板嘴角挤出了一丝不屑，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要看上麻蒙你就放下吧。伙伴没有放下，又用强光手电照射。老板端来一盆水，撩洒在石枕头上，一沾水，那石头突然像是有了灵气，在强光下透出了大片的汪翠。杨玉孙终归是个新手，先动了心，跃跃欲试的表情已经挂在了脸上，问道：你想开什么价？老板不说价钱。你们啊，先把石头看好。伙伴看了杨玉森一眼，示意他不要太性急，仔细地研究起那皮壳来。赌石行里水太深，作假的事情是层出不穷。绿色可以用薄脆片镶嵌进去，也可以用染料灌注进去。但是镶嵌和灌注作假，就必须在石头上打洞，洞眼封死之后，封堵的痕迹经过酸处理，与原皮壳并无多大差异，不是行家里手很难明察就里。伙伴研究了半天没有发现破绽，才开了口：说个价吧。罗锅老板拿过一截两头开口的麻布套筒，他和伙伴各伸一只手进去，在里边捏价码，这是这里的交易规矩，谈价钱不能让第三者知晓，以防被人搅了局。尽管小店里没有别人，但双方还是按照规矩行事。捏完价码，杨玉孙看见伙伴在摇头，他问是什么价。伙伴伸出三个手指头：3万。杨玉孙问：后边再加个零，30。老板说道：有人已经出到25万了，没有卖。30万？ 杨玉孙有些吃惊，这个价钱实际上已经是在赌里面有无高翠了。两个人又反反复复把那块赌料琢磨了半天，随后连续几天他们都去那家小店铺，将石头放在阳光下看，放在水盆里用刷子刷了看，用灯光照射看，用放大镜查尔斯镜看。杨玉孙是越看越动心，伙伴儿却还是没有把握。石中有绿没有问题，他担心的是有多少绿，会不会是表面薄薄一层呢？当然，在龙肯玉石店铺囤料的仓库，他们也没有少赚少看，但这一块最撩拨人，说撩拨人是因为这块石头很有赌性。强光照射明明可以看见里边有绿，但老板没有开一个门子。这个门子是在赌石原料上用坨子打磨出的擦口，以便观察里边的玉质和颜色。没开门子就说明卖方也没把握，这样的锚石赌性是最大的，门子越多赌性越小。老板开价30万，看来这个价钱还能往下谈，如果真能出首饰品级高翠，那可真是值大发了。杨玉孙拉肚子拉得脸色蜡黄，但他却像中了魔杖似的，精神头高涨昂扬，晚上在小旅馆不睡觉，喝茶抽烟，和同伴探讨那块石头。好不容易躺下，又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，一咬牙，明天就去谈价去，20万以内肯定拿。同伴说这块石头有魔性，叫人很难看准，劝杨玉孙再冷静一些，多掂量掂量。杨玉孙的性子上来了，说不用掂量，天亮就去谈。一场赌博就此拉开了序幕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杨玉孙，平湖派琵琶第八代嫡派传人，中国琵琶学会秘书长，中国珠海珠宝玉器厂厂长，其父杨绍仪，平湖派琵琶大师，西安音乐学院教授，著名音乐教育家。杨玉孙自幼随父亲学琵琶，13、14岁的年纪，霸王卸甲、平沙落雁、塞上曲、月儿高等平湖派著名文曲武曲全拿得下来。杨玉孙跟随父亲2年，不光全部掌握了平湖派13大套，而且深得平湖派的妙韵，具备了这一著名琵琶流派所主张的意在指先、意至指随、以意带气、以气带力、以力处弦、力足音时、音时韵长的造诣。谁知杨玉孙命运多舛，他父亲后来被迫害致死，死得又很惨，是用一把修琵琶的刀子结束了他的生命。这一惨案后来多年又难以昭雪，杨玉孙一怒之下离开了西安这块伤心地，只身到了珠海。杨玉孙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此番去缅甸赌石我是知道的，此前我写过表现他传奇经历的报告文学《平湖梦》，他一直在和命运赌博。他告别舞台去珠海便是场大赌，他借了朋友2000块钱，从西安拉上10几个人的队伍到珠海，租了几间破草棚，创建民族乐器厂。在草棚厂房里，他却做着一个金子般的美梦，紧紧盯着我国高特档乐器出口交流的空白领域，企图打入国际市场。他首先研制出高档改革玉香琵琶，以玉石为香代替传统的象牙、牛角，既符合保护野生动物的时代潮流，又增强了乐器本身的名贵度和音质音色的纯正。玉香琵琶很快获得了国家专利，并被列为广东省重点科研项目。也正是在此时，他收到了日本琵琶协会会长浦门义则寄来的一组照片， 上面是一把背面镶满贝壳的中国唐代琵琶。琵琶珍藏在日本的博物馆里，普门一则希望杨玉孙能为他仿造一把。杨玉孙眼睛一亮，心想，如果把贝壳换成宝石，琵琶不是价值更高，更为名贵了吗？但是买现成的宝石，以他的财力，那是空想。他想到了翡翠，想到了赌石，他想去这个充满风险又充满诱惑和刺激的战场搏一把。石枕头变成了他这场赌博的目标。第二天一早到小店铺，人家还没开门，他要敲门，经验老道的同伴拦住了他。人家看你这么性急，那价钱还谈得来吗？他们在街上的小馆吃了早点，又溜达了一圈，才又回到小店。罗锅老板正在喝茶吸水烟，见他们来了，放下足有一米长的烟筒说，还看啊？看一遍是他，看一百遍还是他。杨玉孙说，我赌了，说个实价吧。老板沉吟了半天说，看来你们真是伤了心，这样吧，我退一步25，这是甩货价了，一刀结账，满绿高翠，你们就发达了。伙伴说，不知解落了呢，那不要命了，我看啊，撑破天也就几万块钱。结账也叫赌账，就是买家赌赢了，解落就是赌输，都是些行话。就这样在价格上又展开了拉锯战，双方我进你退，磨了整整一天，最终在15万的价位上拍板成交。这个数字杨玉孙是满意的，但伙伴心中是忐忑的。罗锅老板急于知道分晓，鼓动就地在龙垦的解鱼行解开。看来这块赌货真的有魔性，他真的也吃不准。杨玉孙说，我们拿回去做活，不是做买卖，拒绝了老板的要求。两人回到腾冲，请来几位经验老道的行家过眼，有说赌涨的，有说赌垮的，也有说看不准的。一个被大伙叫做长腿的中年汉子特别有信心，拍着胸脯说肯定有高翠，还和预言赌垮的人打赌说，要是没有高翠就弯了他的眼睛。人家说，弯你眼睛干啥，看走了眼就割了你的长腿。长腿的信心对杨玉孙是极大的鼓舞。当天晚上他喝得站都站不稳了，回到旅馆还嚷嚷着让同伴去买啤酒。离开腾冲的前一天，长腿领来一位广东老板，广东老板将石枕头看了又看，慢悠悠地开了枪，这块石头嘛还可以玩一玩啦，当然啦，风险还是很大的嘛。我知道杨老板是15万赌来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0万，你赌5万，很不错了。杨玉孙笑笑摇了摇头，呵呵，不卖不卖。广东老板往上加，25万、28万、30万。这半路上杀出个这么个主，挺逗，30万等于赚了一番了。伙伴动了心，杨玉孙也有点动心，毕竟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玩赌石，旗开得胜，利润丰厚，钱到手比什么都踏实。可是现在他已不能有效地掌控自己了，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魔幻赌场，赌徒惯常会出现的心理也出现在他心中，他要憋大的，就像麻将桌上既要清一色又要一条龙一样。他说，60万一分不能少，愿意你拿走，不愿意咱们就别谈了。他张口爆出这个价，连同伴也吃惊了，那个广东老板更是瞪大眼珠子盯着他半天了，才说，哎呀，杨老板真是做大事的人呐，服了服了。撵走了寻上门的买主，同伴直抱怨，杨玉孙却说，本来就没想卖嘛， 往后谁想买都是这个价。同伴警告道说，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，拿回去一刀截垮，可别后悔。杨玉孙说，放心，不会。石枕头带回珠海，又有人出价要买。杨玉孙心气更高，突破了原定的标的，人家出到60万仍不松手，他的新标的是100万。也难怪他如此心黑啊，价是人抬起来的。一些行家看过石枕头都说里边有货，种水色都没得说，这让杨玉孙更是喜不自胜，难以自持了。一个月之后，杨玉孙抱着石枕头来到北京，他要一赌到底，解了它。珍宝琵琶的设计稿已经完成，他要制作一把盖世绝伦的镶满高档翡翠的珍宝琵琶。他把石枕头送到玉器厂，定了开解的日子。解料的头天晚上，我请他吃饭，地点选在新街口的知味观。我发现他有点紧张，点了盘扇糊，他不吃，说是赌石行忌讳吃蛇扇之类的，这些东西会钻会溜。饭后见他仍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我拉他去卡拉 OK 唱歌，在新街口豁口外环幕立体影院改成的歌厅里，他不喝酒，也不跳舞，只喝茶水，听歌，看那些红男绿女又跳又唱。我知道他正在经历一场煎熬。大凡赌石，赌料的时刻是非常惊心动魄的。在缅甸玉石矿区以至云南腾冲一带，料主在解料前三天有很多戒律，主要是戒欲，绝对不能沾女人。老规矩说女人会带来晦气霉运，解料头天晚上要焚香净身，锚石开解前要杀一只红公鸡，再请一个童男子焚香净手撑住托盘，现场绝不能有女人的身影。这种场合，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料主一般也不在现场，而是躲到一边去，听候人来报告消息。解玉的工匠并不把毛料全部剖开，总要连着一点，让料主或者代理人最后磕开一件分晓。这是最要命的时刻，赌输赌赢全在这一下子。有些人在磕开料石的一刹那，还没来得及看，已经浑身瘫软，晕厥倒地了。杨玉孙不迷信，但他也不敢犯忌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这块石枕头里到底有没有翡翠呢？杨玉孙的珍宝琵琶梦又能否实现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，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， 欢迎您搜索添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《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》秘境，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阳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，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，喝一杯茶，捧一本书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然而往往事与愿违。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，我是田阳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，